众生与平等，唤起将所信的证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天天天能主持谢义芳、沈四海、宋景辉、钱建荣。 好，翻嚟啦。 好啦，第二节啦。好啦，我哋又讲一讲台湾最近啲差人咧，就要。警政署呢，因为差人在每次執法的时候都遇到一些被人家斩啊，被人家冲架车冲过去撞到啊，咁呢啲情形呢，咁就要要修例，咁修例呢就係、是、即係要即係警察用枪啊。点样用枪啦，新嘅例同旧嘅例啦，我又唔好識睇，因为你冚冷中文大摆埋一堆啲中文呢，我又唔識嘅，屌你。 所以你律师值钱就一样啦。 係，因为呢佢譬如讲到咩生命威胁啊，或者人哋嘅生命威胁啊、就可以用枪啊，诸如此类。咁佢改咗新嘅例之后呢，就即係头先讲嗰啲呢就可以用枪嘅。咁但係新的例我看到呢，有什么讲的人群啊、建筑物啊、财产啊等等的呢，修订到可以用例，其实呢我就分不到究竟新例和旧例用枪的那个例呢有什么不同。好啦，那为什么要修例呢？我们看一张照片先，看一张那些修例的照片。这个我看看，这个有呢，我看不到的了，不会我就去回那张，去回那个人被拉那个呢。哎，嗱，呢个咧，呢个咧就前喺8月2号啦，咁啊前几日嘅啫，咁啊就连嗱，佢嗰一日里边咧就俾人哋连开咗六张呢个罚单啊，即系所谓即系牛肝啊，香港叫牛肝，咁咧就兴个辣鸡就喺个车里边就揞咗把刀出嚟咧，就追斩一个差人。咁 啊，因为厨师嚟嘅，所以身上有刀合理嘅。 系啦，系啦，咁个车度攞咗把刀出嚟咧，就斩。 等于嗰条友仔，厨师可以带刀出街嘅咩？ 我去世界每个地方都食生果噶啦，所以带张刀。 系啦，咁啊，斩到个差人重伤，咁啊，好在都冇生命危险。 连开六张罚单噶啦，佬罚到 停埋话啦。咁呢个咧，其实系亚运嘅金牌得主嚟嘅保龄球， 系 啊呢个啊， 系啊， 咁啊好啦，咁呢条友咁啊，结果咧就梗系拉上差馆啦，系嘛，咁拉上差馆之后咧就咁就押咗去法庭，咁法庭咧就话呢个人咧就用30蚊，唔系醉酒，30万，用30万咧就可以即系保释出外候审， 嗯 啊，咁啊好啦，咁啊当然引起好多人嘅不滿啦。 第一次有警察出嚟示威啊，20个警察喺法庭外 面。好啦，我哋睇下第二章啦。第二章咧就佢跪喺度嘅，嗱喺个警即系法庭出嚟咧就跪咗喺度咧，就向呢个民众或者同埋向呢个警员咧道歉啊。咁喺呢个过程里边咧，就即系嗱喺镜头以外咧，就有啲人系屌紧佢嘅，啊屌紧佢嘅，即系屌你咁样，你吴家诊，你而家出嚟，你又讲几句风凉说话，道个歉，咁啊，但你斬傷了一個警員點咧？咁又喺個道歉冇幾耐咧，就突然間有一名不知名嘅男子咧，就係揼撚咗個幾拳嘅。咁啊揼完幾拳之後就逃逸啦。咁當然啦，咁啊 捉唔捉到啊？ 嗱，即系嗱，應該咁講，究竟揼佢嗰條友係唔係差人咧？嗱，而家就其實唔知嘅， 唔知嘅。 喂，屌你！佢喺嗰度有喂後邊嗰啲係差人嚟嘅，大佬嗰啲便衣嚟噶。 咁一般喺台灣咧，依種情況咧就唔會捉個人嘅，一般都唔捉嘅。 係 唔捉 啊？即係勸開嘅啫，最多。 即係理論上，喂嗰條友揼人哋，咁你都係屌，你都係唔啱噶，係咪？後邊嗰啲差人應該即係擒住佢啦，但係咧就當然就俾佢逃逸，咁所以咧。有啲人怀疑喂，嗰个系唔系路人嚟，路人甲嚟噶？ 专业路人甲 咁撚易揼完之后走得嘅？好啦，咁我 因為呢一單案咧就即係啲差人就好唔滿意啦，係咪話屌有冇搞錯？一個打差人嘅，即係一個斬差人嘅30,000交保，30,000咪大概係 10,000港紙， 6-8萬-7-8萬到港紙嘅啫。咁啊可以交保，出外候審。咁啊，但係啦，呢個恐龍法官嘅解釋，佢話嗱，佢話點解可以俾佢交保咧？原因咧就因為咧，佢係自動投案。 咁 都得，因为个差人斩伤咗之后就唔系当场捉到佢啊嘛，咁佢仲揸只架车翻屋企，由个仔劝佢，佢话喂，屌老豆呢啲好捻大镬噶，屌你就咁病埋都病唔到细，咁我陪你去自首啦，咁所以咧法官就觉得嗱呢啲咧就即系有良心嘅，即系佢能够自动投案咧，所以咧佢并唔会有逃亡之余嘅，咁所以咧我哋应该系咧就放佢出去咧。等佢自由啲，等佢下一庭再審完有罪先啦。咁當然引起好多警察不滿啦，咁亦都引起即係警察對呢個用槍嗰個限制就知道要放嗱。點解要講到咁樣呢？ 其實之前都有 係啦，因為之前咧有一個咧就係、是開槍咧就係、是、結果咧就係俾呢個法庭判佢坐監嘅， 即警察開槍， 警察開槍。咁所以就即係话喂屌你咁你点搞啊，喂佢开枪屌你又话佢即係警察乱咁开枪，但你唔开枪咁嗰啲差人俾人哋斩屌咁即係算点先得㗎，咁所以呢就警政处就话我出个新嘅例，即係俾大家有更大嘅用枪嘅自由度。 即係呢个而家係讲緊，但仲係即将实施嘅啫，仲未人用到嘅。 好啦，咁啲差人又话喇，佢话喂屌你，佢到時咧，究竟係警例大啊，因為法庭大啦。喂，就算我係合法，我喺嗰個環境，我判斷咗開槍係啱嘅，我跟曬成個例，我睇你原本書，我先開嘅。咁但係，喂，我最後都俾佢告，冚家產上對嗰啲法庭一樣俾恐龍法官告，咁我要我坐監咪仆街，係嘛？所以咧就即係而家。究竟即係台灣嘅差人咧，即係處喺呢個環境之下咧，其實都幾淒涼嘅，係嘛？你要開槍，咁原來即係都似香港咁，香港原來開一槍都好多好麻煩嘅，即係佢哋 唔知啊，你掹槍都麻煩。 掹槍麻煩， 因為佢哋要所謂寫薯仔文啦、statement 啦，咁就寫到手都軟埋，咁個上級嘅上級又要寫，咁一路寫上去，咁所以咧，即係香港要掹槍開槍都係一種好煩，咁所以台灣都 有呢個動作，即係我估唔止係香港係咁，我諗全世界好多地方警察用槍都係有好多嘅規範，因為畢竟呢個係一個即係武器嚟嘅，一個好強的。 因為你可以殺人啊嘛，係、okay? 咪？咁所以即係佢用槍一定有比較嚴謹啲嘅規定嘅。但係呢個嚴謹規定又令到個差人喺用槍嘅時候咧就好多顧慮啦。 冇錯，係咪？咁你嗱，即係有啲甚至乎係。香港以香港或者警你總之你掂到個槍袋，你有意圖想用槍，咁你事後都要解釋點解有呢個意圖。OK， 咁而家喺台灣嚟講咧，喺警械使用條例第五條，即係而家用緊嘅第五條咧，就話為咗避免非常變故維持社會治安嘅時候咧，你可以用槍。OK， 咁喺騷亂嘅行為而足以擾亂社會嘅治安時，你都可以用槍。其實就係即係好廣泛嘅。OK， 第三點就話、 是、你講咁多冇夠用，大家唔撚明嘅，大佬，因為你用緊槍嘅時候，你真係用撚完先算嘅啫，大佬。上到法庭個法官會判你噶嘛？ 咁所以就係一個即係。你話話去到法庭，法庭有法庭嘅另外一睇法啦。咁你又話有個警例，個規範，你點樣用槍噶嘛？咁而家呢個規範就係你喺咁嘅情況底下，你可以用槍。咁當然你話去到法官睇現場嘅環境，屌你根本上唔需要用槍咁，咁即係另外一個睇法啦，啱啱先？係咪？咁所以嚟講咧，就喺即將實行嘅新例裏面咧，佢嗰、那個。即係個用規範用槍咧，佢係放寬咗啲嘅，再加以放寬或者可以講話即係清楚再説明一點就話、是，喂使用個對象有冇暴力行為啊？咁即係再清楚解釋有冇暴力行為啊？有冇持有武器啊？係咪使用緊酒？佢用即係有酒精嘅跡象啊？毒品啊？或者當時嘅心理狀態、精神狀態，你判斷佢嘅咁。 係，梗係啦。我判斷佢當時心理狀態唔撚話佢係失常嘅，我咪扮撚死佢，結果上到去個法官話：喂，唔係、哦， 他傻啫，但他未必会伤害到你。 冇错，咁 呢个所以咧，而家究竟系警例修订咗之后，究竟能唔能够保障嗰啲员，即系嗰啲警员开枪嗰个合法性，去到法官，个法官又系唔捻睇呢本嘢，嘥鸠气。 你去到讲到恐龙法官咧？咁就係另一個話題啦，係咪先？咁啱啱，但係你話即係 信個差人啦， 係啦， 信個民眾咧， 冇錯啦。 你睇美國嗰啲兩嘢就開槍㗎啦， 喺台灣死人最大嘅。 啊！ 喺台灣死人最大嘅， 咁嘅時候乜警察點修理都好啦。 仲有嗱，仲有一樣嘢咧，即係受到爭議嘅咧，就係今年年初香港嗰個差佬咪射空槍嘅。喺香港嚟講，我所認嘅認識，我嘅認知。里面咧，香港呢几十年咧嘅差人咧禁止开空枪嘅，因为开空枪你射上天跌翻落嚟都可以伤人。咁呢个咧，我嘅认知咧系唔得嘅。喺台湾咧，原来系可以嘅。喺澳门大家都见过啦，咁好啦，咁几时先至可以即系、就是、你要制止呢个暴力咧？发生个暴力犯罪而持续进行嘅时候咧，你就要开枪明枪制止。明槍制止，即係開槍啦。 我哋唔講嗰啲咁 detail 嘅嘢啦，即係你曬鳩氣啫。 你 例有又未必用得著嘅，即係我哋只係話喂，點解有會修訂呢個所謂用槍嘅條例？係咪我哋講個背景嘅啫？我哋唔會講裏邊。喂，屌你咁，你都判斷唔到啦，因為呢啲要受好專業訓練， 係 咪？開撚完槍嘅唔緊張，最後仲要俾法庭判噶嘛？ 仲要喺現場，你當時嘅環境啊，你好多因素影響。咁、啊、我哋嗰係咪一本通書睇到老呢咁樣，咁我哋就即係大家你執法者有執法者角度，咁法庭嘅角度。 不過最緊要就係話、啊、究竟成個社會或者法庭係信警察因為信民眾。 係。 咁你信警察嘅話呢，咁又唔係幾時開槍都冇事。你睇美國啲黑人，你兩單啦、 啊，唔止啊，佢好多單、啊， 個個月都係 一撲都係就開噶啦。其實佢你唔理你話咩條例咩條例，你一反抗佢就開槍射啦，對射於外咯。 咁你所以 點咧？ 所以你引致到咧，即係而家警察即係警察要佩戴嗰個攝錄機啊個攝錄器，就係、是、避免呢啲咁嘅所謂嗱呢啲爭議。系嘛？你好明顯睇到頭先你舉出嚟嗰個案嘅呢條友仔，連續俾人嚟抄咗幾張牌，憤即係去向呢個警員襲擊。咁、個警員係咪應該開槍咧？咁 喺美國就肥咗幾細啦。 喂，呢、這個絕對要開槍啦！佢喇叭刀嚟斬鳩你啊嘛，大佬！喂，佢斬鳩人你都開槍啦，唔該斬鳩你自己啦。 冇錯， 個問題就係、是、個警員究竟有冇時間開槍啊嘛？就係、是、屌你冇覺得斬鳩你啦！唔該啦，屌你斬鳩你。 佢俾人差搖頸嚟斬喎，個動作幾 好啦。咁啊嗱，咁啊警政處咧，佢哋都咁樣，因為咧有呢啲咁嘅案例，咁啊因為都有啲員警因為咁樣而被告要入獄啊，咁啊所以咧佢哋就成立咗一個基金啊，咁就即係呢啲所謂即係幫呢啲警員去打官司嘅基金，咁啊。先揞咗30万，就30万好 Q 少嘅啫。咁就而家即系要求，即系内政部咧能够即系提供多啲所谓钱啦，系嘛。咁啊，即系希望能够呢个基金咧，日后即系啲警员如果系遇到呢啲情况需要打官司咧，希望由呢个基金方面咧能够帮补少少。咁但系个问题嗱呢啲咪所谓安全同保安呢啲嘢咧，永远都系对立嘅啊，即系好难揾到个中间嘅。好啦，咁如果啲差佬覺得，妖你有咩怕咩？我又唔撚使嘅，自己揞錢打官司，撲你個街，屌你有咩一啲一唔順眼，咪揼柒佢咯，咪扮佢咯，係嘛？會有嘅，係嘛？因為佢，喂我到時我咪拿個例，咪都當時冚家佢又斬我啊！當時佢又我見佢食咗藥，又飲咗酒，神志不清，屌你咁佢又即係有暴力傾向，我咪揼柒佢先咯，先發制人咯。所以咧呢啲咁嘅嘢咧，就永遠都冇一個比較之中間嘅，係嘛？所以你有呢啲咁样嘅基金，当然对个警员真真正正執法嘅时候，当然有帮助啦。但系你又要难保有啲警员，或者真系滥权嘅噃，系嘛？ 咁你嗱，即系咁讲啦，即系要过去呢十几廿年，我唔知张三都会唔会同意台湾嘅警权咧，即系嗰个受到尊重咧，其实一直都唔系 咁呢個同軍人一樣啦，因為喺六營成個六營嘅操作之下，即係所有政府嘅官員、大小官員到到執法人員咧，都係受到即係民眾嘅一啲 警察嗰、那個 係啦污名化啦，係啦， 警察嗰個威嚴咧，即係喺台灣唔係咁強。 而家所有係整個軍公教系統， 係冚唪唥都淪陷咗噶啦，啊！即係而家你蔡政府要重新去建立翻民眾對呢啲人嘅尊重咧。即係我估起碼有一大段時間啦，係咪？希望佢四年裏面啊，即係多啲做呢啲尊重翻啲軍公教人員嗰啲工作啦，唔好屌咧，淨係走去做一啲意識形態嘅工作啦，係咪？好啦，咁我哋講完嚇台灣呢度之後咧，我哋一轉就轉咗去呢個里約熱內盧啊。咁啊，中華台北就攞咗第一金啦，咁啊呢個就找一個女壯士啊。爪舉 大力士， 唉，咁我睇睇佢幾大隻先啦，睇下第一幅相 都唔好大隻嘅喎，呢個 但啲肌肉量 輕量級嚟喎啲嚇， 佢好似唔掹五啊幾公斤啊， 55公斤以下係嘛？ 個樣 OK 噶， 五啊三 幾靚噶，幾靚啊？ 咁都靚啊？唔係呢啲大力士嚟講係靚嘅，即係都係五官端正，唔係啊成個男人咁嘅。好啦，咁喂，嗰第一金点攞先啊？我就闭香嚟嘅，我就唔系好熟呢啲运动嗰啲嘢。 而家第一金点攞？譬如讲下，即系而家琴呢两日咧，就有人就话要去报失啦。大陸失金喎， 系 咁依個都係喎，啲人話大陸失金喎，咁又同佢哋掛， 唔係佢攞咗個廣東金啊嘛，屌失咗個金，失咗金 唔係嗱，呢啲即係傳媒啲擦鞋嘢咧，就確實係擦得核突嘅，即係佢係有機會攞第一個金，即係有機會挑戰呢個第一金。 即係你講大陸， 係冇錯， 你講清楚先啦，要。 咁而家都系講緊呢個，即係佢有機會攞到呢、這個呢、這個獎牌，唔等於你係即係一定要攞到啊嘛。咁你就要即係，喂，你又失咗，係嘛？咁我哋睇翻即係大陸今次參加奧運咧。就哈魯事件咧， 唔好講佢哋，我講翻呢個先。 係啦，講翻呢個先。其他啲嘢， 佢叫咩名？ 許淑淨， 邊個淨？ 潔淨嘅淨嚇，三點九 真淨淨嗰個。 啊，乾乾淨淨係嘛？ 係啦。 咁啊，呢位女大力士咧，佢嗰個師傅都有來頭 嘅 喎。 啊，蔡溫儀，咁蔡溫儀咧就係84年呢個洛杉磯奧運。舉重的銅牌得主，但係其實佢其中一個項目咧，就係、是、都係破紀錄嘅。咁、蔡溫兒喺嗰幾年紅霸依個亞洲嘅舉重嗰個級別嘅。咁頭先喺開麥之前就都有講過啦。咁佢幾年之內咧係連破依個亞洲紀錄嘅。咁就 點解咁叻，連續幾年破嘅？ 啊，因為咁樣啊，因為獎金咧，你破紀錄咧就有獎金嘅。咁如果你一次就破5公斤嘅話咧，就攞一次嘅啫。 屌你，我梗係分五次啦，大佬。 咁佢就分五次嗰陣時咧，就佢仲有幾個嘅啊？嗰陣時舉重咧有幾個級別咧，佢哋次次出去比賽咧都係過1公斤嚟破紀錄嘅。 屌你一下，譬如嗱100公斤嗱當個標準，105公斤咧就可以話，總之啊每公斤咧就攞100萬咁啦。咁如果屌我一次過105公斤，咁我都系攞100萬啫嘛，咁我分開佢五次，哇，500萬 啊！但你仲佢啊？你有冇質疑佢？你去舉啊！ 總之我每次咧都係攞到，每次就係1公斤咁上嘅啫。 咁再講多少少先。 體育嘅嘢你識條鐵咩？呢啲要技術噶嘛。 再講翻呢個蔡溫兒先啊，就係蔡溫兒咧舉重之前咧，原來上過擂台嘅喎，同我嘅曾管主咧70年代喺亞洲擂台賽上面打過嘅喎， 係嘛？水星水夫 係 當年 阿管主就冇講喎。 揾日上嚟讲盘拳击嘅时候，要即系抄翻呢段历史，同佢重温先得啦。 睇下呢个阿蔡淑净先， 唔系噶啦，蔡淑净， 许淑 净咧，即系佢攞呢个金牌咧。 嗱，我哋先讲啊，许淑净咧喺上一次即系 伦敦奥运 2012年伦敦奥运咧，嗱佢咧都系攞到金牌嘅，就系事后嘅。嗱，佢因为佢当时就攞咗银牌。啊，咁因为个金牌得主咧就怀疑就食禁药，咁所以就褫夺咗佢嗰个金牌嘅资格，咁就顺呢、這个顺序 啊，咁就递补咗上去， 由银牌又变咗金牌啦，咁所以但系咧佢话喂，屌咁样 都唔过上，唔过上， 因为佢唔系喺嗰个现场上面去接受呢个颁奖啊嘛，咁所以话佢冇乜感觉嘅。 嗱呢次感覺就好啦，啊，真係完完全全咧，佢能夠即係睇住呢個中華台北，同埋聽住呢個中華民國國旗歌升起咧，嗰刻咧佢就覺得即係好踏實啦。好啦， 最 點喂？因為我睇報紙啦，我唔識啊嘛，我睇報紙咧就講緊咩策略啊，點樣贏大陸隊啊？喂，你講講啦。乜撚嘢策略嚟嘅先得 嘅？其實咧，即係我哋都睇翻個新聞片段啦，因為今日 TTBB 咧都有播佢呢條片出嚟。咁原來咧，即係大家都睇新聞片一路咁睇，一路今朝到一路知道攞到冠軍咧，就喺 Facebook 也好，喺谷度好啦，大家都喺度傳啦，睇新聞啦咁。咁我哋較為詳細睇翻清楚咧，原來都係有啲策略性嘅。咁佢喺個爪舉裏邊咧。在个爪舉里面呢他其实都不是舉好重的啫，因为他事前呢即是曾经受了伤，所以呢他呢就即是那个策略上呢他不会 解释一下什么这个什么爪舉什么挺舉，那就在舉重里面呢因为依据不同的姿势呢就有不同的比赛的，但在奥运里面呢就是将爪舉和挺舉两个合并，那就是计总分。 OK， 咁佢喺嗰个前一个部分里面咧，佢就举咗咧就一百公斤啊， 一百公斤 喺抓佢咧举咗一百公斤。咁大陆嗰个咧就要你要赢对手咧，即系要重过佢嘅。咁啊举101，咁佢举到 嘅 喎， 即系大陆个举到嘅， 举到嘅。咁啊举到之后咧，佢落翻台之后以为自己赢咗啦，事后咧睇翻，愕然。因为原来咧系 disqualify， 唔系呢个过咗101嗰个系爪举系赢咗嘅，大哥赢咗佢嘅，吓咁系去到呢个挺举嘅时候咧，佢就系举咗系115嘅啫，吓咁就系跟住就到呢个大陆嘅上去举咧，先至系去举120几嘅，咁就话只手屈咗， 系咯， 咁就唔计数， 系啦，唔计数啦， 挺举嗰度， 吓。咁啊，挺佢唔計數，咁好啦，去到最 final 嘅時候咧，咁佢即係一路一定要贏嘅時候咧，即係去到晉級嘅時候咧，就舉125啊嘛，係咪？ 嗱，跟住就阿許淑淨咧，就係舉咗112/115嘅啫，即係舉到唔係好重嘅12嘅， 係失敗， 贏舉到嘅， 舉到，但係即係最終佢 咁跟住咧，佢就係、是。舉完之後，佢有資格就係再挑戰自己啦。佢就一上就去上126嘅。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咁大陸嗰個如果想贏嘅話咧，第一次佢失敗啦，第二次想贏一定係高過126。咁我唔咁佢唔知係對手 125，許靖佢阿靖咧就125，佢一定要舉126。 唔係126。 系啦， 126，咁因为佢要系加翻嗰个总分啊嘛， 咪126咯，所以佢一定要挺到126咯，结果就挺唔到啊嘛，咁大家都挺唔到啊嘛，咁大家都挺唔到嘅时候咧，就计前一个成绩啊嘛，咁咪净咪攞冠军咯。 其实我听嚟听都唔捻明你哋讲乜柒，屌你系咪真系？ 喂 你 哋嗱咁， 佢哋可唔可以即系 简单 纯粹啲讲咧？ 即系总之有一个就举得到，另一个咧就要赢佢嘅，就一定要 举。唔系呢个我明啊，但系嗰个策略点解有个策略？ 喺呢个抓举嘅时候咧，就系大陆嘅就赢咗公斤嘅，咁到挺举嘅时候咧，咁就佢咧就首先咧就用个好轻嘅啊，咁有个成绩先啦。啊，咁點知咧喺呢個時候咧，本來就個策略未需要咩策略嘅，咁但係因為大陸嗰個咧 disqualify 咗，咁佢咧就即刻一上嚟就去到12，即係將嗰個自己嘅成嗰個試舉嗰個咧拱上去，就逼大陸嗰個要跟去啊跟馬啊，一定要舉重啲，如果唔係咧，大陸嗰個咧就攞唔到金嘅。咁喺嗰個情況嚟講咧，大陸嗰個其實佢自己個能力咧都係舉唔到嗰個重量嘅。 啊，我都唔係好明白啊！嗱，總之就係、是、嗱，因為我就係咁以立過下啦。咩叫策略我就唔知啦。嗱，本來咧就佢諗住咧，呢、這個蔡呢、這個蔡教練咧諗住都係攞銀嘅啫。啊，即係都因為佢腳傷咗。咁啊，亦都即係經過啲醫生啊，嗰啲看護人員咧，就努力之下咧，就即係其實佢都好翻好多噶啦。咁但系咧就一直咧都唔會話俾人聽。咁啊，諗住即係以佢咁樣腳傷嗱，唔係好耐啫，幾個月之前佢腳傷， 三個月 啊。咁所以咧就佢諗住攞個銀就算啦，即係無謂即係咁搏命啦。因為腳傷都即係因為你挺住嗰個即係挺舉挺住嗰兩嚿嘢，嗰只腳都好重要噶嘛，係咪？咁所以就即係諗住攞咗銀就算啦。咁好啦， 咁後來即係發現咗咧，即係呢個大陸嗰個選手咧，都係即係同佢差唔多嘅啫。咁啊，頭先又講咩 disqualify 咁諸如此類啲嘢啦，我唔知啦。咁啊，喺本來係諗住攞銀牌之餘咧，就點知就大陸嗰個就失手啊！咁啊，結果佢嗰幾個數，即係佢三，因為三次計數噶嘛，三次計數裏面個數咧都係唔夠呢、這個許淑淨嗰、那個兩次嘅啫啊！其實佢舉兩次嘅啫，佢舉兩次咧，嗰兩數一加埋咧係多過咗大陸個選手，咁就。反而咧就呢個咁樣嘅以退為進咧，反而贏咗。 咁係大陸嗰個喺挺舉係一分攞唔到，一公斤佢舉唔到嘅。 佢嗰個級數咧就叫做53公斤級。53公斤級， 咁總之就贏夠咗啦，係唔好理噶啦。嗱，總之就中華台北嘅第一金咧就咁樣誕生咗啦嚇。咁你知啦，即係中華台北喺奧運裏邊咧，就經常都係攞金牌好難嘅。啊！即系每次都难嘅。 过往嗱，其实喺女子举重咧，喺八九十年代咧，咁其实喺台湾系都几强劲嘅。 嗯。 啊，咁但系 其实都好惨嘅，你要训练啲 都系啊嗱，就系、是、啊蔡教练咧，佢就去自己退役之后咧，就改做教练。咁其实训练咗唔少嘅金牌选手出嚟嘅女子金牌选手出嚟嘅。 咁、啊，最即系我觉得最兴奋嘅一样嘢咧，除咗个攞金之外咧。佢旁邊嗰兩支旗咧都冇大陸旗啊嘛，係嘛？即係亞軍嗰個係菲律賓啊嘛，而季軍嗰個咧就係韓國啊嘛。 因為佢係完全啲分冇曬啊嘛。 因為嗰個又失金啊嘛，又要報警揾翻揾翻佢啊嘛。 好啦，嗱咁我哋又講講即係奧運即係大陸嗰啲 哈魯 嘢啊。咁啊嗱，佢哋攞乜鳩嘢升旗啊？定係攞跳水啊？ 嗱，攞咩星旗啊？佢今年嗰支旗都全部系完全错 啦。咁佢唔系印咩星先啦？ 第一次星旗，第一支旗升上嚟， 印乜鸠嘢星旗先得噶？佢系咪攞？ 如果我理得佢乜嘢啫？关佢咩事啫？我就只系觉得一样嘢，点解佢跳水咁叻？我今日详细睇过，我因为高清电视 系靓女。 OK， 唔系靓女。冇身材啊！ 冇身材跳唔到， 即系冇身材嘅平嘅，所以入水咪直入咯，系嘛？嗰个美国嗰个、意大利嗰个，点解会输俾佢咧？原来佢好身材，我就咁样啫，我就留意呢啲啫，系咪啊？你佢攞 冚家铲，唔怪你中意睇佢跳水啦，你睇 唔系我屋企最添结咗个高清电视， 再睇嘢， 系我睇得清楚啲，就睇到。 屌我，你立体添，唔系佢高清啫，系嘛？ 我研究嗰时，讲翻支旗先， 我研究佢点解。解会入水冇水花。 好啦，嗱，咁我哋讲讲啦。咁啊，大陆啊升至五星期上啦。咁结果先五星期咧就唔系合格嘅。咁即系笑捻死人啦。咁啊，大陆就喂唔关我事噶，系即系呢个里约热内卢佢哋自己。 最初传出嚟嗰、那个即系、就是、一路讲咧，即、就、系、是、网络上面一路讨论一路讲，包括全世界 都系浙江嗰间厂嘅， 都系浙江嗰间厂嘅。浙江间厂话喂，我而家冇生产好耐咯，即系等于即系喂我茅台我出一千支咗一年， 卖两千支嘅， 卖两千支嘅咁即系。 浙江就话我都冇生产啦，嗰啲期间唔系我做噶啦，咁啊好啦，咁啊就推咗落去即系 巴西 即系里约嘅奥运 供应商啦， 咁好啦，咁啊出现咗我哋之后旗佬好奇怪啦，喂你因为你做支旗，咁你大陆都会俾啲颜色嘅通佢噶，俾个规格佢噶，系咪？ 你简单啲讲， 你唔会叫嗰条捻样自己上网揾噶嘛？ 简单啲讲就系国际奥委会一定会问翻你当地嗰个国家嗰个奥委会提供。嗰、那個色樣，或者係甚至乎咧，據我所理解，我嘅認知啊，又係就係話咧，當年咧，我記得即係香哥同我哋講咧，即係當年去踢波咧，即係佢哋你自己要帶支旗去，因為要升你嘅支旗，咁你哋咧即係嗰個代表隊要帶旗去啊，帶齊所有架撐佢，因為你唔知道你支旗係點樣噶嘛，係咪先？喺即係六七十年代嘅時候，而家科學咁發達，即係而家呢個咁進步嘅時間。好啦，賽會同你準備，賽會同你做，咁你係咪要提供嗰個樣板俾人嚟同你做咧？ 其實就而家就係所有你係做呢啲旗嘅廠咧，有曬規格嘅啦。咁唔知點解咁整啲咁嘅嘢啫？ 淘寶買得平啊嘛， 咁就係喎，車嗰個唔知啊嘛， 咪咯。喂，我接咗你張單，咪去淘寶買咯。 下一次我哋講一講台灣嘅奇案啦，下一次我哋翻嚟。